千辛万苦，公司呢很长的时间呢一直在重视研发。我们在2013年公司面临着经济困难的时候，而这个时候仍然继续在投入我们的公司，使得我们由原来的单一的向美国客户 physical 出口，而变成了一个给世界上知名品牌供货的，从而也打开了国际市场。 蔡卫和团队的付出获得了卓越的成绩，他们创立的精进电动公司目前已经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乃至高端汽车零部件业第一个站起来并且走出去的企业。归来十年，蔡卫这么看待自己的回国创业。 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呢，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就是总是想着这个事儿，我要是在家里做可能会做得更有成绩哈。尤其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感觉，哎，我要是在中国的话，周围的那些同事也好，领导也好，还是什么，我原来那帮小哥们儿也好，可能一帮我就起来了。我们感觉呢，在我们国家这些辛苦是值的。我们改革开放，尤其最近这十年当中，我们感觉我们是跟这个国家一起成长的。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快乐游》。Coming up next is Weekend Tours in Beijing.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例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国博西最南福选手西海峰参与566分的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